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67集，二人结束对话，凯南开始闭目养神。江晨把经过简单告诉了方景行，让他知道这个剧情是有情侣的，只是马上要变成标本了而已。方景行也听逆风的成员交代了人物关系，说道： 啊，我知道了。 你那边什么情况？ 在找你们的位置。 不是有狗吗？ 瘫了。 大黑狗正是虚弱阶段，他从地宫找到这里，又是挖墙又是托人，刚刚跟着他们走了几步就瘫了。逆风成员抽出一个人守着他，只剩他和另外两名成员去找人。方景行按照他的叙述找木屋，无奈笑道： 这些屋子旁边都有树，还有别的标志吗？ 江城回忆一下， 门口好像有花。 什么颜色的？ 蓝的。 方景行一边躲村民一边搜屋子，一连搜了四间房，他终于找到了江晨他们，然而没什么用，因为锁头材质特殊，用暴力打不开，需要钥匙。他便带着从凯南那里获得的情报折了回去。成员和他分了分工作，一个去找人鱼歌声的克制办法，一个去查破例他们的位置，方景行则负责找钥匙救人。村民都有一定的行动规律，这就是个躲人的活儿。虽然看着麻烦，但对方景星而言很简单。他用了半小时找到钥匙，成功把江晨和凯南救了出来。三个人到了村子外的一个山洞里，黑狗和逆风的一名成员正在这里等着他们。见他们进来，成员连忙激动地抱住了老大。凯南也很激动，和他说完几句话，撑到极限两眼一翻就晕了。成员是药师，这也是他会留下照看黑狗的原因。 他们的伤不能拖了，必须立刻治。我缺几味药，你们看看这附近有吗？ 江晨和方景行便接了找药的任务，出去干活。一直找到中午，他们下线休息，下午回来继续找。凑齐后交给成员，看着黑狗和凯南成功苏醒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两位成员也回来了。他们被村民发现，有过小规模的冲突，好在及时把人甩开了，只是都负了伤。但付出总算没有白费，他们找到了破例和双天华的位置，也查到了对付歌声的办法。村子里配有药水，喝了就能免疫。如今都是伤残，药师要照顾他们。于是找药水和后续几项任务就落到了江晨和方景行的身上。方景行在频道里发了张图片， 应该长这样。 嗯， 我中午查了点东西，上次的活动也有这么一个物品。 江晨懂了，跟着他又进了村子。人质被救走，还有外来者来打架，村子里的人多了一倍，但这难不倒江晨和方景行。二人找的药水偷偷摸摸给破例他们喝了。他们被关在一个巨大的笼子里，钥匙在首领身上，所以只能等着首领上岸再救人。破例和双天华已经在同伴的嘴里听说了大概的事儿，对他们道了谢，便结束对话，依偎在了一起。方景行站在笼子前看着他们，静默不语。江晨趁着村民没来，在房间里转了转。这里摆放的都是首领的藏品，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标本，看来没少造孽。他试着拿了一下，没能拿动，扫见方景行一直站着不动，问道： 怎么了？ 我在想一件事儿。作为挚爱剧情的情侣，你不觉得他们的对话和出场次数太少了吗？ 所以呢？ 我还没有证据，等我证实了再告诉你。走吧。 江晨应声，跟着他去给人鱼开宴会要喝的酒里下药，这便溜了回去，把克制歌声的药水也给逆风的 NPC 喝了。他本以为下一步就是首领上岸，他们准备救人了，没想到竟真的要等到晚上才动手。方景行倒是不意外的样子。 等等吧，陪你在附近转转。 江晨没意见，出了山洞。方景行试着握了握他的手，见他不反对，笑着牵住他。听说他想看人鱼，便陪他偷偷溜到白湖，在暗处盯了半天，没见着人鱼，只好遗憾地回到山洞挂机下线。二人吃完饭重新进入游戏，晚上正热闹，恰好在讨论这件事儿。 大佬们打到哪儿了呀？ 感觉一推土机的效率今晚就能受伤。 我断断续续定了一天，几位大佬基本没下过线。 可能在挂机？ 我没挂。 真行。你们帮主呢？ 被 NPC 抓住，中间睡了一觉。 啊，你不是队长啊？ 不是。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。 我为什么那么积极主动发了邀请？如果我不是队长，狗就不救我了。 虽然不是很懂，但是还是给你点个蜡吧。 所以话说回来，大佬们打到哪儿了？谁快？ 是个单独的副本，看不见对方的进度。 飞星或十方局灭他们快吧？ 没有，我们睡了一觉。穆加索他们快吧？ 你睡了？第二个过关的好像是白龙谷他们。 几位帮主排队谦虚，江晨和方景行都没参与，他们耐心等着月亮。片刻后，凯南他们准备动身，二人便跟随他们抵达湖边，这次终于见到人鱼。 还挺好看的，如果首领的心不那么黑就好。 霍利和双天华的笼子被抬了过来，首领拿出钥匙开锁，没有立刻动手，而是用歌声迷惑他们，先让他们跳舞助个兴。霍利他们已经喝过药，便装作中招的样子在湖边跳了一支舞，微风浮动，满地银灰，歌声婉转悠扬，银虫上下翻飞，所有人都坐着，只有那两个人在中央跳舞，整个画面堪称唯美。方景行盯着看了一会儿，轻声道：果然。 什么？ 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要证实的事儿。 话音未落，凯南他们就要行动了，因为人鱼喝了酒，即将药性发作而昏迷，他们的身体素质很强，药性维持不了多久，必须刚发作的时候就动手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